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周四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 做得很好，感谢 各位，不要睡过头喽。 摸摸头，给你说说再继续。摸摸头，你该吃得更好的。有一天变成神经病，连吃药都来不及。今天起，别让自己不开心。 睡过头，来自于温岚在2015年带来的个人第11张专辑《爱上自己》当中的一首作品。就像歌里唱到的一样，每天的工作呀，每天的压力太多了。通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睡眠可能都不能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状态。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有的时候适当的让自己睡过头，睡到自然醒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如果此时此刻11点04分，你刚刚睡过头，然后出发。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的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非常寒冷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在冬天去格外的舒服，因为如果不在冬天，其他季节去的话，只能够坐船，然后游贝加尔湖。而来到冬天之后，冰天雪地会把湖彻底的给冻结冰。这个时候也是唯一的季节可以自驾行在贝加尔湖上随意的走一走看一看。当然这个自驾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还是不要自己开车，请一个当地的司机。 载着我们用他们的方式去好好的转。贝加尔湖当然有很多别致的风景啊，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如果你酷爱滑雪的话，来到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出发之前呢，你就会跟朋友打听，知道这里的雪场是很便宜的，但是上网去查相关的信息，会发现好像信息少得可怜。历经千辛万苦，最后我们才可以查到附近有一家滑雪场，而这个滑雪场的大厅其实并不像国内很多现在专业的滑雪场那么的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木屋。一进去呢，会发现有一个小窗口，这个小窗口呢可以办卡租赁什么的，墙上也是贴的价格，但是由于价位全部是用俄语写的，完全看不懂，也因为没有英文，你正在考虑怎么说的时候，你会突然间的发现，哎，工作人员居然会开口说一些中文，虽然说的不是很标准，但是那一刻你会觉得感天动地的感觉啊。然后顺利的办上卡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的滑雪之旅。接下来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呢，蛮适合滑雪时候的状态的。随着地面的不断的起伏变化，你的姿势发生着变化，你看到的景色也在发生着变化，你心里的恐惧度和那种欢快度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但是这些千变万化，它始终都有着同一种调调。若干年过去，重新听这首同一种调调，你依然觉得，哎，编曲啊演唱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周杰伦同一种调调，来喽。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的这样的一种调调怎么样？ 过去多年之后，是不是还可以呼吸到同一种调调？这首歌曲呢，也是典型的周杰伦腔调啊。歌曲利用了琵琶的音色，来塑造出了西洋古典的那种气氛。间奏部分我们听到的也是加入到了阿根廷 Tango 音乐加以贯穿，也是嘻哈歌曲的代表作品之一。整体的节奏呢是欢快舒服的，歌曲也是表达出了两个人虽然不相识，但也能够成为心灵相通，有着共同嗜好和默契的朋友。多少年前的作品呢？2003年，当时也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叶惠美》当中。伴随着这样的同一种调调，我们可以纵观一下雪道了啊。好像这个雪道看上去没有什么难度，目测大概是中级道的这样的水平吧。不过在境外滑雪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身边滑雪的人都是从小接触冰雪项目的，尤其是这么一个小滑雪场，还有一个公园区域，就足以证明大家对于技术和难度是有需求的。公园内呢，一般会放置包括铁杆、钢管、箱子、跳台等等的道具，以便滑雪者自己的自由发挥。在这里呢，滑雪者自己可以做翻滚、跳跃、空中抓板等各种各样的极限的运动的项目。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很酷，来自于林忆莲，也是三弟很少尝试的 R&B 的曲风的作品，歌名叫做面对面。滑雪的时候就不要面对面了。 感觉自己来面对面，那是我用坚强武装的胆。 是一首情歌没错了。爱情当中总会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复杂纠结的种种的情绪，所以在这首面对面当中呢，他也是用 R&B 曲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Sandy 表示出了在伤痛当头，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强的面对那种难以割舍，却还是得在伤心当中努力的去厘清问题症结这样的一种情感。面对面收录在《呼吸》这张专辑当中啊。说到呼吸，在滑雪的过程当中，一呼一吸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重要程度就可以严重的影响到你滑雪的技巧的难度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如果来到这样的一个雪场，你办的是半天的卡的话，趁着没有到时间，还可以再继续的坐缆车上山，然后去一趟观景台，可以眺望一下贝加尔湖。目光所及的一处呢，是为数不多融化的湖水。当然，如果你要是技巧够高的话，也完全可以自己从高处滑下来，而在这个滑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往远处跳一下，也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贝加尔湖。那一刻的感觉只能用下面这首歌曲来描述出来吧。这首歌曲叫做《小小幸福》。小小幸福前奏的这个部分很可爱，很俏皮，也很符合小小这两个字。来自于张玉华的作品。 安静花跳跳舞，小小的幸福，把呼吸都屏住，担心记不住，谁都满足。 放下我所有专注，在你拥 非常魔性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张玉华的《小小幸福》。这样的小小幸福呢，很像在亲密关系刚开始之前女生的那种小小的雀跃感，把这种雀跃感用歌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像歌曲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有笑声，然后有整体上扬的种种的跳跃的感觉。好吧，也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的滑雪体验大概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就可以下山坐车返回镇上了。下车之后呢，发现冰面上聚集了很多人，但是很热闹。仔细一看，原来是冰壶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哎，各位，在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见过冰壶比赛呢？如果没有的话，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就好好的看一下冰壶比赛在实际当中是怎样的。当然这跟赛场当中的专业的冰壶选手是不一样的。此刻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很有意思。 Black lights on all night, the day couldn't see. Two mirrors were talking, just not listening. Angel fire making a scene. Well, what were you thinking? You'd shake out of me. Is it all in my head? Am I wrong? Oh, you're killing me, chase in my tail like a wild coyote. Strange little mess was to blame. Oh, it's killing me, how come this hurts when I need you so Ophelia K 的一首 Killing Me。 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怎么样，是不是还挺洗脑的？11点2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等待各位。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点50分、16点50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一提起贵州遵义，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每到岁末，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及中国少年京剧团的娃娃戏都将在长安大戏院如约而至，而今年的娃娃戏也将于12月1号到12月10号上演。国戏附中的孩子们将为观众献上10台共计30出京剧传统教学剧目和2台整本大戏。这次演出剧目涵盖了国戏附中各年级各个行当的学生，从1年级的全出大戏《大探二》，到中年级全面考验学生基舞把功底的《四节村》，再到毕业班的《架子花脸》与长靠武生戏《牛稿下书挑滑车》，全面展示了附中京剧基础教育不同阶段的教学成果。继续来看，昨天上午，中国传媒大学公布2019年艺术类专业本科招生简章。今年该校艺术类本科招生考试工作整体提前，从昨天起正式接受考生报名，12月23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工作全部在网上进行，考生需在这个时间段内登录传媒大学本科招生网报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对初试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从2019年起，所有参加该校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考试的考生，不论报考何种专业，都需要在初试环节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文化素养基础测试。同时，初试在原有语数英考试类别的基础上，增加文史哲考试类别，考生可以自主选择其中一种类别参加考试。初试时间提前到2019年1月1号，在北京、哈尔滨、济南、杭州、长沙、成都等11个城市设置初试考点，考生可自主选择考点参加考试。此外，从2019年开始，该校复试只设置北京一个考点，即中国传媒大学考点。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星期四，收拾好行李，各位，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 非常欢快俏皮的一首歌曲。歌名呢也很有意思，叫做废话里的传说，来自于超级未来大乐队。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往贝加尔湖。贝加尔湖除了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景色之外，前面呢我们也进行了滑雪这样的一个项目。而在滑雪结束之后的回去的路途上，我们看到了冰壶比赛。说到冰壶啊，跟其他体育项目不太一样，不需要太多体能上的训练，主要是拼智慧和拼谋略，也不受年龄的约束，所以呢什么时候起步都不算太晚，反而岁数越大经验越多也会更加的有优势。前面有一个比赛啊，在比赛之后呢，工作人员并没有第一时间的把冰壶收起来，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去体验一下。投掷冰壶的时候身体要下蹲，蹬冰脚踏在起这个蹬冰脚啊，在踏在这个起的过程当中，你再用力的去蹬一下冰面，让身体跪式的向前滑行。同时呢，手持冰壶从本垒的圆心推球往前推，到前卫线的时候呢，放开冰壶，让它自行的以直线或者是弧线轨道滑向营垒中心。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人教你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投掷，包括你的身体应该是站一个什么样的角度，这样的话你投出来的一个冰球它本身走的流线型才会更好。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哎，怎么样，是不是很适合此时此刻你蹲下来身体弯下来，目光集中起来，翅膀会不动，让你手上的冰球，手上的冰壶和这首歌曲的线条一样非常的流畅。 这可不是做梦，我们一起走。重重的傲剑，清晰的爱的里面、yeah、 迎风成群又绝对不甘于耳门跳跃，窒息的爱的里面我不 赵小西的候鸟，虽然这首歌曲整体的感觉跟候鸟这两个字好像完全无关吧，但是整首歌曲的节奏感，包括赵小西本人的这样的一个驾驭感非常的厉害啊。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在2016年的时候呢，赵小西曾经参加过中国新歌声这个节目，然后当时在舞台上演唱了 Prince 的那首 Kiss，曾经让很多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唱出 Prince 那种感觉，或者说谁都有胆量敢在舞台上去演唱 Prince 的歌曲的，但是他敢，所以在这首候鸟当中呢，他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风格也不足为奇了。11:42，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说一下冰壶哈。这冰壶呢是要把冰壶往营垒中心投，然后两队呢轮流的投掷，可以通过技巧把对方的冰壶给撞击出去。最后当双方队员都投掷完所有的冰壶之后呢，就以场地上冰壶距离刚才我们所说的营垒的圆心的远近来决定胜负。比如说如果我有一个冰壶比你所有的冰壶都离圆心更近的话，那么我就积一分，如果我有两个的话就积两分，以此类推。而说到冰壶呢，其实起源于英国的苏格兰地区，优质冰壶的原料也是采自苏格兰的一个岛屿当中，由不含云母的苏格兰天然花岗岩制成。目前在亚洲好像并没有这种花岗岩的产地，也只有苏格兰人掌握着制作世界顶尖水平冰壶这样的技术。好了，刚才我们玩这样的一个项目可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累，接下来呢让我们的情绪放慢一点点。坐着这样的咣当咣当的火车，真正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哎，你有多久没有想象过自己坐最原始的绿皮火车的感觉了？ 整个下午听歌看书，让心找个归宿，装作忙碌，生命会这样平安而起舞。台湾没有诗会搞不清楚，太幸福有时还不能满足， 去世。 微微的幸福来自于彭佳慧的演绎，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彭佳慧2015年推出的专辑《大龄女子》当中啊。《大龄女子》这张专辑的属性呢是以微酸、微伤感、微笑、微清爽、入耳入心深感动作为整张专辑的目标和主题的。所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即便叫做微微的幸福，好像也是经历过一些阅历之后，然后对于幸福有了全新的认知。它可以不要那么激烈，可以不要那么的突如其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反而就像我们昨天听到的郭顶的那首 It's just a little things， 还是那句话，生活当中往往正是很多的小事情才会让你觉得生活原来是如此的幸福的一件事儿。说回冰壶哈，冰壶的造价呢是极其昂贵的，冰刷、冰壶鞋、装备呢都是价格不菲的，冰道更是要求苛刻的，比滑雪可以说贵了好几个量级。所以有人说冰壶这个项目算是奢侈的贵族运动了。在我们国家，特别是在这个下雪比较少的地方的话，冰壶这个项目见到的就更加少了，普及的也就更加的缓慢。而你来到俄罗斯的话，会发现俄罗斯的小朋友呢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运动，这也算是他们的一个便利的一个福利吧。前面我们听到了微微的幸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同样的是微微的幸福的感觉，虽然歌名听起来感觉是有一点点的孤单，但谁说有的时候片刻的不孤单它不是一种幸福呢？哈林庾澄庆的喉咙里，音乐声音可以开大一点，还挺浪漫的一首歌曲，来喽。 先不用装年轻， 脸的石头， 林依晨庆很妙的一首歌曲叫做《喉咙里》，而且这个歌名很奇怪，那个喉就是猴子的喉，感觉猴子很孤独的样子，喉咙里。李卓雄作词，哈林庾澄庆作曲并演唱的，也是收录在庾澄庆在去年12月5号发行的专辑《嘻哈游记》，《嘻哈游记》庾澄庆的音乐奇幻之旅当中。有时间的话，真的去搜一下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当中呢，诞生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歌曲，有一些不适合在节目当中播放给大家听，但是你有时间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当然，这张专辑除了有庾澄庆自己的作品之外呢，也收录了其他的他自己的比赛的学员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吴莫愁，比如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赵小西，还有其他的音乐人的作品。而整首歌曲呢是跟孤独有关的，关于孤独这个字， lonely 这个词，好像真的是不同年纪对他有着不同的感受。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有一句让我印象最深刻啊，How lonely， 在你面前不用装年轻。年纪这个事情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骗自己，说自己很真实的面对它，然后每一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的美，无论此时此刻你多大年纪你都很美等等等等不大不大。但是讲真啊，发自内心深处你又是否真的从内心深处接受了你的年纪，是否也会像歌曲当中唱到的不用装年轻。好吧，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来自于易烊千玺。易烊千玺最近真的是出了很多很好听的作品啊。下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恒温动物》，如果可以恒温的话，每个人的年纪可以冷冻住的话，是不是所有女生想要的一个目标呢？11:54，伴随着这样的《恒温动物》，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告一段落了。 我的冰块，冷漠保持新鲜的口感，就让我陷入这无人的慵懒。人世间摇摇欲坠，把现实变梦幻，不停地追赶着不确定的未来，是谁在呼唤着我，带着我飞过时间海。这时间早已不是每个人都依赖，太多的道理不是每个都会明白，至少还有每一次相遇值得我们去期待，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 一种慵懒的调调。昨天千玺同学才刚刚过自己18岁的生日，不同的年纪哦。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策划和你不见不散了。易烊千玺，恒温动物。 能让彼此都幸福美满，怎样说期待，不停地追赶着不确定的未来，是谁在呼唤着我，带着我飞过时间海。这时间早已不是每个人都依赖，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我确定他一定会来。现在我只需要一直待在原地静静的等待，这时间早已不是每个人都依赖，太多的道理不是每个都会明白，值得我们去期待，好